文殊师利时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既未来既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力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于是于彼佛前礼思大愿：于今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劫，尚为菩萨。由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时世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宿佛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卫护，其母信邪常亲三宝，世世圣女广设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戒，而此女母为全生信，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使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即当随业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香花及诸供具，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塑化威容端严必备，使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备生敬仰，私自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们死后躺来问佛，必知处所，使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泣者圣女，勿至悲哀，我竟是乳母之去处。婆罗门女合掌向空而白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念，无处可问。知母身界时空中有身再报女曰：我是如所瞻礼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如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身已，举身自扑，直接接损左右扶持良久方苏，而白空曰：愿佛慈悯诉说我母生界，我今生心将死不久。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汝供养毕，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时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一母故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今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到一海边，其髓涌沸，多诸恶兽尽覆铁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我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驱逐罪人，使尽恶兽，复自伯爵投足相救，其心患累不敢久视，舍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惧。有一鬼王名曰无毒，其手来迎白圣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舍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是何处？无毒答曰：此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丛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毒答曰：实有地狱。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狱所？无毒答曰：若非威神，急需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圣女又问：此水何源而乃涌沸，多诸罪人及以恶兽？无毒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死之者今49日后无人祭祀，为作功德就拔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据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海东十万由旬，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备，三业恶因之所招感，共号一海，其处是也。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无毒答曰：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18，次有500，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亿无量苦。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自何去？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即回三宝，设获赞信，玄佑不尽，死虽日浅，未知生处。无毒问曰：菩萨之母姓氏何等？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具婆罗门种，父号施罗散谢，母号月地利。无毒合掌起菩萨曰：愿圣者却返本处，无至忧异卑劣。月地利罪女升天以来，经经三日，云成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不失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因是无间罪人，此日悉得受乐，具同生计。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矣，并于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因由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财首菩萨是；婆罗门女者，及地藏菩萨是。分身集会品第二。 二十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空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面与诸德解脱从业到出者亦各有千万亿那由他数供持香花来供养佛比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使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生世愿故各获果证即自刀立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舍尔时世尊俗金色臂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足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是言吾于五浊二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领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耳上恶习在无疑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利根闻即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或有暗顿九化方归或有业众不生敬仰如是等被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属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毗支佛菩萨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前汝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得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岂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吾在刀立天空殷勤付诸令娑婆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时解脱永离诸苦与佛受记尔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赴一行涕泪哀恋白其佛言吾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是获不可思议神力具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领归尽三宝永离生死自涅槃乐但于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或毫法许我见度脱使获大利我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白佛言我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助如喜如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宏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观众生业缘品第三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甚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事云何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毗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摩耶夫人从白菩萨前愿闻于阎浮罪报所感恶趣地藏答言圣母我愿听受我粗说之佛母白言愿圣者说尔时地藏菩萨白圣母言南阎浮提罪报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致杀害当作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侵损藏住玷污森尼或前来内自行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未作沙门心非沙门或用常住七况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藏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地藏白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从白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次有五百名号个别次有千百名字一别无间狱者其狱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存铁高一万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其狱城中诸狱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狱名曰无间其狱周匝万八千里狱墙高一千里西是铁围上火侧下下火侧上 铁蛇铁狗吐火持烛欲墙之上，东西俄肘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床，千万人受罪亦各自现身满床上，众业所感或报如是，又诸罪人备受重苦，千百夜叉及以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负铜爪拖曳罪人，复有夜叉直大铁戟纵罪人身，或中口鼻，或中腹背，抛空翻阶，或至床上，复有铁鹰但罪人目，复有铁蛇绞罪人颈，百枝节内膝下长钉，拔舌更离，抽肠错斩，羊铜灌口，热铁残身，万死千生，夜感如是，东京一劫，求出无期。此界坏时寄生他界，他界次坏转寄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还复而来，无间罪报其事如是，又无事业感，故称无间。何等为五？一者日夜受罪，以自结束无时间觉，故称无间；二者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称无间；三者罪气插棒，阴蛇狼拳，对魔俱着，错着祸汤，铁网铁绳，铁驴铁马，身格落手，热铁交身，鸡吞铁丸，可饮铁汁，从年季节数纳由他，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称无间。四则不问男子女人，羌胡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间。五者若堕此狱，从出入时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身，以此连绵，故称无间。地藏菩萨白圣母言：无间地狱出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摩耶夫人为以酬忧合掌顶礼而退。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曾佛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分世身形，就把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做如是变化。我今又蒙佛咐嘱，至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前令度脱，唯然世尊愿不有虑。尔时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者，性是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经成劫，迷惑障难，如鱼有网，将是长流，突入暂出，又复招网，以是等辈无当忧念。汝既必是往愿累劫众事，广度罪辈，无复何虑。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我约世尊略而说之。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片之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为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恶王亦计广设方便，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世辈，令世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世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世。复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相法之中有一罗汉佛度众生，因此教化，遇一女人自曰光目，设食供养，罗汉问之，欲曰何等？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资福救拔，未知我母生处何去。罗汉悯之，未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恶趣受极大苦？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好食啖鱼鳖之属，所食鱼鳖多食其子，或炒或煮，自勤食啖，计其命数千万复倍，尊者此命如何哀救？罗汉悯之，为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塑化形象，存亡获报。 光目闻以及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复恭敬心悲泣瞻礼，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汝母不久当生汝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其后家内被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其手悲泣，告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吾是汝母久处暗冥，自别汝来累堕大地狱，蒙汝福利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堕恶道。汝有何计令吾脱免？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啼而白被子。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被子答言，以杀害毁骂恶业受报，若非蒙福，就拔无难以是业故，为何谢脱？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被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足白难尽。光目闻已，涕泪豪气而白空界，愿我之母永脱地狱，比十三岁更无重罪，极力恶道，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思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至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去后百千万亿劫中，因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最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发誓愿以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汝达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吾观汝母十三岁毕舍此报已，身为梵志，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劫，后成佛果，广度人天，数如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佛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寺；光目母者，即谢托菩萨寺；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寺。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圣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以善知识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施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若能至心归敬及瞻礼赞叹，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复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藏在诸天受胜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藏为帝王，能以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如等诸菩萨当济世经广宣流布。顶自在王白佛言：世尊，愿不有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威神，广演世经，与阎浮提利益众生。顶自在王菩萨白世尊已合掌恭敬，坐礼而退。二十四方天王俱从坐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犹度未绝，更发广大誓言，我愿世尊为我等说。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哀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四天王言：唯然世尊，愿要欲闻。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系之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愿，慈悯此事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已是之故，又发众愿，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四天王。地藏菩萨：若于杀生者说所殃短命报，若于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若于邪淫者说雀歌鸳鸯报，若于恶口者说眷属斗争报，若于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若于嗔恚者说丑陋龙残报，若于牵累者说所求为愿报，若于饮食无度者说饥渴业必报，若于田猎自勤者说惊狂丧命报，若于悖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若于烧山林木者说狂民取死报，若于前后父母恶毒者说反身鞭挞献寿报，若于亡卜生畜者说骨肉分离报，若于毁谤三宝者说盲聋喑哑报，若于轻法慢教者说永处恶道报，若于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

尔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四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广白言：唯然世尊，愿要欲闻。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恋慕者，世人超越三十劫罪。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雕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世人白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禁锢下生人间，永为国王，不失大利。若有女人业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雕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饮食、衣服、珍彩、床幡、钱宝、布等供养，使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受？除非此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沉思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夜时丑陋多疾病者，但于地藏像前自行瞻礼，时寝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身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身中常为王女，乃即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身，诸相圆满，由至心故瞻礼地藏菩萨，祸福如是。复次，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伎乐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恶事辄闻其恶，何况亲受诸横。复次，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机毁谤无功德及利益事，或入此校，或被灭飞，或劝人共飞，或一人飞，或多人飞，乃至一念生机毁者，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机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或是劫已方受恶鬼，又经千劫复受畜生，又经千劫方得人身，众受人身贫求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劫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是故普广：机毁他人供养尚获此报，何况别身恶见毁灭。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或有险道，或多眼昧，共鬼神游日月岁深，转复汪赞眠中叫苦，惨其不乐者，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欲，男女俗眼不辨世事，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或取鄙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园设宅，对鄙人前高声唱言：我摩甲等为是病人对金像前舍诸等物，或供养金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藏柱，如是三百病人，前令闻之，奖励诸事分善，自弃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自七日以来，但高声白、高声读经，世人命中之后，素殃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身处，常知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诗经，乃至一念赞叹诗经，或恭敬者，如需百千方便，却是得人情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复次，普广：若未来是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形，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未得出离，无处希望福利救拔，当高宿世骨肉始作方便，愿离恶道。普广：如以神力遣示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自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起数三遍或七遍，如是恶道眷属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 如是等人见此报后，千万身中常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部四义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使新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益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生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众生逾越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是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南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情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能于是十灾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像前读是经一遍，东西南北百由旬内无诸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能于十灾日每转一遍，现时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溢，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之事，阎浮众生与此大事有大因缘，使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像，乃至闻是经三字五字或一句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常得端正生尊贵家。尔时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胡跪合掌复白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唯然顶受。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恨，一名地藏本事力经，原此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是故汝等依愿留步。普广闻已，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利益存亡品第七。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世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脱获善力，多退初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被人如履泥途，负于重担，渐困渐重，足不深邃，若得遇知事替于减负或全与负，是知事有大力故互相扶助，劝令老脚若达平地熏醒恶路，无再经历。世尊，喜恶众生从仙毫间便知无量，是诸众生有如此习，离命终时父母眷属一味设伏以资浅路，或悬翻盖即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令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甚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慎勿杀害及造恶缘，拜祭鬼神，求诸魍魉，何以故？而说杀害乃至拜祭无仙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宗，原是临终被诸眷属肇事恶因，亦令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散处。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增业？譬如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呼吁邻人更负少物以示之故，转负困重。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说是与时会宗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证无生，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大事是南阎浮提众生命终之后，小大眷属未修功德乃至设灾造众善因，是命终人得大利益及解脱否？地藏答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世事。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 若有男子女人在身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福利，一切甚是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愤愤己祸，无常大鬼不期而到，明明由神为之罪福，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诸司辩论业果，审地之后聚业受身，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使命中人未得受身，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利救拔，过世日后随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懈脱日，若是五无间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重苦。复次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迎灾，资助业道，为灾时尽及迎灾之次，米干菜叶不弃于地，乃至诸食未现佛身，不得先食。如有为食及不精勤，使命中人了不得利，如精勤护净奉献佛身，死命中人七分获一。是故长者，阎浮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说是与时倒立天空，有千万亿那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便长者坐立而退。阎罗王众赞叹毗第八，尔时铁围三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已倒立，来到佛所。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增鬼王、白虎鬼王、学虎鬼王、刺虎鬼王、散殃鬼王、飞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野鬼王、淡兽鬼王、副食鬼王、主号鬼王、主货鬼王、主食鬼王、主财鬼王、主畜鬼王、主情鬼王、主兽鬼王、主魅鬼王、主惨鬼王、主命鬼王、主吉鬼王、主险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奇力狮王、大奇力狮王、奇力叉王、大奇力叉王、阿罗扎王、大阿罗扎王，如是等大鬼王各恶于百千诸小鬼王，尽居阎浮提，各有所职，各有所主，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俱以刀立在一面立。而是阎罗天子胡贵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与诸鬼王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此刀立大会，亦是我等获善利故，我今有小一事敢为世尊，我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自汝所问，吾为汝说。是时阎罗天子瞻礼世尊，即回视地藏菩萨而白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罪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神通之事，然诸众生或脱罪报，未救之间又堕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我愿世尊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子：南阎浮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服，是大菩萨于百千劫头头救拔，如是众生早力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趣，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遣悟数世之事。自是阎浮众生结恶习众，旋出旋入，劳斯菩萨久经结束而作度脱。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其险道中多诸夜叉及虎狼狮子、顽蛇蝮蝎，如是迷人在险道中须臾之间即遭诸毒。由于知识多解大术，善尽是毒，乃及夜叉诸恶毒等，忽逢迷人欲进险道，而与之言：夺灾男子为何事故而入此路？有何艺术能治诸毒？使迷路人忽闻是语，方知险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使善知识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免诸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而与之言：夺灾迷人自今以后勿履世道，此路入者足难得出，复损性命，使迷路人一生感重。临别之时，知识又言：若见亲知及诸路人，若男若女言于此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无令示众自取其死。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生人天中另受妙乐，使诸罪众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立。如迷路人误入险道，与善知识引接立出，永不复入。逢见他人，复劝莫入，自言因是迷故得解脱境，更不复入。 若在屡见由上迷悟，不觉旧尘所落险道，或至失命如堕恶趣，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人天宗，学又再入。若业劫众永处地狱无解脱时，尔时恶毒鬼王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过人家庭或诚意聚落、庄园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毛法善事，乃至悬一幡一盖，少香少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句。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赤诸小鬼，各有大力及土地份，便令卫护，不令恶事横事、恶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舍等处，何况入门。佛赞鬼王：善哉善哉，汝等给予阎罗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无意告犯王帝事，令卫护汝。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祖命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祖阎浮人命，生时死时我皆祖之，在我本愿甚欲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自离生死俱不得安，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时但作善事增益社宅，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或以生下甚无杀害，取诸仙位，供给残母及广聚眷属饮酒食肉，各月闲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何以故？是惨难时有无数恶鬼及亡两姬妹欲食心血，是我早令社宅土地临其呵护子母，使令安乐而得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合设伏打诸土地，翻为杀害，聚集眷属以示之故，犯殃自受，子母俱损。有阎浮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增我力故。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中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是诸眷属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圣经典一句一偈，无关如是被人除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寻即解脱。佛告诸命鬼王：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自生死时，汝莫退誓愿，总力解脱，永得安乐。鬼王白佛言：愿不有虑，我必誓行，念念永护，阎浮众生生死死时俱得安乐。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而是佛告地藏菩萨：是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做大鬼王，于生死中永护众生，是大势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非鬼也。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劫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称佛名号品第九。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立一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佛告地藏菩萨：如今欲心慈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思议事今正事时，唯当述说无极涅槃，使如早必誓愿，无益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战身恭敬，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又于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以坛直请发心皈依，是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由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头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世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至心称念。由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 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世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心瞻礼，或复赞叹，世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胜妙乐。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胜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藏在天上，受胜妙乐。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一百大劫生死之罪。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大通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世人等于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又于过去有净月佛、山王佛、至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生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是众生等生死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若有你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为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五无间罪、余业报等悉得消灭，是五无间罪虽至极重，动经一劫了不得出。曾思临命终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于是最终一劫消灭，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免无量罪。较量布施功德原品第十。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于倒立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汝当谛听，吾为汝说。地藏白佛言：我一世事愿要欲闻。佛告地藏菩萨：南阎浮提有诸国王、宰府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若遇罪下贫穷，乃至聋残喑哑、聋痴无目，如是种种不玩具者，是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未遇，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及不玩具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身中藏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自婆罗门等遇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自营办供养布施，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地世身，受胜妙乐。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自婆罗门等与仙佛塔庙或自金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是国王等或自营办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是国王等百千身中常为转轮王身。若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身中常为小国王身，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复次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减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与佛形象、菩萨形象、

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犹不能尽。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众，与称扬地藏利益等事。我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顶天龙八部瞻礼祸福。佛告观世音菩萨：汝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行者，列目汝者，赞叹汝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将熟，与佛受记。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吾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汝当谛听，吾今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愿要欲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恶道之者。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相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使诸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以身立耳根者，使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设宅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或是病人未终之时眼耳见闻，直到眷属将设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世人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曾思功德寻疾除愈，寿命增益；世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合堕恶趣者，曾思功德命终之后即生人天，受甚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是有男子女人，或如捕食，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师父母，乃及亡师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思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生何世界，生何天中，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闻名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闻名践行，瞻礼供养，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曾生男女兄弟姐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寻疾解脱，生人天中，受甚妙乐。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甚妙乐者，即沉思功德转增甚因，受无量乐。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告世人眷属生界，呼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临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现世衣食丰溢，无诸疾苦，乃至横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是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闻名者，至心皈依，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有无障碍。复次观世音：若未来是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复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又拥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大圣经典深深增重，发布思议心，欲读欲诵，纵欲名师教士令熟，玄德玄望，动今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圣经典无读诵性。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具于本心恭敬成白，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金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福，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至心正重， 浮水祭毕，剩五辛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是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即获聪明，因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一句一句，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乖愿，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横事多来物身，睡梦之间多有进步。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溢，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司，或因生死，或因急事，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或惊险道，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于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所不能尽，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尔时世尊而说偈言：无关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至心皈依大士身，寿命转增除罪障，少是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是，或塑或化大士身，悲念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使其眷属所生界，众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摩顶受甚济，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士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有无业障能遮止。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民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独玄妄多费失。斯人有业障或故，于大圣经不能记，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诸玩具，以净水安大士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发音众心胜五心，酒肉邪淫及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思念大士名，即于梦中见无边，觉来便得立根耳，因是经教立耳闻，千万身中永不忘，已是大事不思议，能使斯人获此慧。贫求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离，睡梦之中息不安，求者乖为无称岁，至心瞻礼地藏像，一切恶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因时丰饶神鬼护，欲如山林及渡海，毒恶禽兽及恶人，恶神恶鬼并恶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因是诸恶皆消灭。观音至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事如是力。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寿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诸类人天品第十三。尔时世尊举金色臂，又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地藏地藏，如之神力不可思议，如之慈悲不可思议，如之智慧不可思议，如之辩才不可思议，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如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地藏地藏，既无今日在刀立天中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以人天诸众生等未出三界在火宅中者，富足于汝，无吝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出奇。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智性无定，习恶者多，众发善心，须臾即退，若遇恶缘念念增长，已是之故。无分世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 而度脱之。地藏无尽殷勤以天人众付诸于汝，未来之世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如以道力永护世人，渐修无上，不令退失。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落在恶趣，临堕趣中或自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以菩萨名一句一偈，大圣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是人所现无边身为碎地狱，潜力升天受胜妙乐。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无今殷勤付足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慧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愿世尊不以为虑。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说是与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白佛言：世尊，我既自刀立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若未来世由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及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28种利益：一者天龙护念，二者善果日增，三者极盛上因，四者菩提不退，五者衣食丰足，六者极易不灵，七者离水火灾，八者无道贼恶，九者人见清净，十者神鬼住持，十一者女转男身，十二者为王臣女，十三者端正相好，十四者多生天上，十五者或为帝王，十六者数字密通，十七者有求皆从，十八者眷属欢乐，十九者诸恨消灭，二十者业道永除，二十一者去处尽通，二十二者夜梦安乐，二十三者先王离苦，二十四者束缚受身，二十五者诸圣赞叹，二十六者聪明立根，二十七者饶慈悯心，二十八者毕竟成佛。复次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抵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誓恨赞叹瞻礼，得七种利益：一者速超圣地，二者恶业消灭，三者诸佛护灵，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长本力，六者宿命皆通，七者毕竟成佛。尔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是时刀立天与无量香花天衣诸音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